是。

是多几江风。 南无第三世多劫强佛，南无第三世多劫强佛。

十多劫强佛，南无第三十多劫强佛，南无第三十多劫强佛，南无第三十多劫强佛， 南无第三十多劫强佛，南无第三十多劫强佛，南无第三十多劫强佛，南无第三十多劫强佛， 南无第三十多劫强佛，南无第三十多劫强佛，南无第三十多劫强佛， 南无 第三十多劫强佛。 强佛，南无第三十多劫强佛，南无第三十多劫强佛， 南无第三十多劫强佛， 南无第三十多劫强佛， 三十多劫强佛， 南无第三十多劫强佛， 南无第三十多劫强佛， 南无第三十多劫强佛， 南无第三十多劫强佛， 多劫强佛， 南无第三十多劫强佛。